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、一句话，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。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，您准备好了吗？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，几十里的水路到湘江，江边有过什么险呐、啊？去了过什么人？领导人民的解放，那咿呀咿自由。 是苦后甜。